点伤悲，其实若继续仍是没意义。回望我以前曾侍候你身边，对你太温柔，你却太保留，如何让感情爱得足够？在恨爱边缘，你放弃保存，离别让我要以后去爱别人，留下在我面前，难道善起却仍然觉得亏欠？长夜没法入眠，对你也许挂念，难道是我也回头来悼念当天？对你太温柔，你却太保留，如何让感情足够？在恨爱边缘，你放弃保存，离别让我要以后去爱别人，留下底线。每次去爱也有些缠绵，缠绵忘记昨日，忘记旧事，仍在到心痴。最爱谁始终可永痴缠，谁已经不记起。你也说过你永远最爱我，我也说过我永远最爱你。